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的天资极高，从小练剑，20岁那年就已经突破剑招行技，入剑气之境，后又得齐凤阁传朱阳策残卷，将残卷中真气凝练之法与剑气结合起来，使得自己在剑法上越走越远，如无意外，领悟剑意也是早晚的事。可惜后来偏偏发生了半步风约战的事情，沈乔落崖，一切戛然而止。若不是他体内尚有朱阳策一缕真气残余，得以从头来过，前半生辛辛苦苦修炼来的武功，必然也付诸东流。燕无师何许人也？他自然也看出来了，在自己的步步紧逼之下，沈乔非但没有不知倒地，反而激发出剑意的境界，实在令人意外之极。然而意料之外，他又生出一丝兴奋。他时不时逼迫沈乔与自己交手，无非是因为对方身负朱阳策真气，想通过与沈乔交手，希望从中得到启发，有助于他提取朱阳策精华，将自创的武功补全。所以对手越强，他自然越开心。此时沈乔心中一片宁静祥和，领悟剑意之后，他的心境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世界，空灵澄澈，玄妙难言。这片天地很宽广，海纳百川，壁立千仞。这片天地也很狭窄，进退方寸，无障可平。但剑意所在，正是道义所在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脚下无地，立步便有地，眼不见光，而心自有光。在这样的心境中，即便目不能视，沈乔也能清晰感应到对方出手的轨迹。他静静等待，燕无师一直点向他的眉心，沈乔没有后退，而是选择抬手相迎。他右手举起，摊开的手掌正好挡住了对方那一根手指，霎时间金石迸裂，夜幕坠星。沈乔只觉耳边轰鸣一声，紧接着口鼻出血，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往后飞去，最终撞上一根粗大树干，再重重落地。 方才那招我起码用了一半的功力，以他如今的内功修为，就算领悟了剑意，但根基受损，能够捕捉到我出手并挡下来，甚至没有当场断气，已是十分了不得。这沈乔的资质潜力的确惊人， 在遭遇背叛的打击下，居然还能领悟剑意，难怪当年齐凤阁会选择他作为衣钵传人。但沈乔虽然没有死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他本来不可能接下燕无师这一职，却硬是接了下来，加上先前在玄都山上与玉矮那场交手，此时早已力竭昏死过去。燕无师弯腰捏起他的下巴，对方面若冷玉，惨白无光，连嘴唇都没了半点血色，仿佛随时都会断气。但他自落崖重伤之后，10天里倒有9天都是这样的面色，眼下也只不过看起来更严重一些。只是在这片毫无血色的惨淡之中，双目紧闭，长睫若雨，却别有几分孱弱禁欲的美感，只因昏迷过去，更显得温顺可爱。当日穆提婆也正是被这样的乖巧表象迷惑了眼睛，是以才错将食人花当作兔丝草。不过这朵花脾气好，平时还总心软，所以屡屡有麻烦，看上去像是自找麻烦，可他又像是次次都能料到自己心软的后果，所以总会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旁人若因他心软而小看了他，那才是瞎了眼。 你看你活得多累，过得多惨，师父死了，连掌教位置也被人抢走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们不是背叛了你，就是不认可你的做法。你众叛亲离，身受重伤，不得不离开玄都山，一无所有。可你本来不必过得这么惨，只要随我入圣门，修炼凤麟元典， 我会将我学过的那卷猪羊册也传授于你，届时别说恢复武功，更进一层也是指日可待。比你一个人这样三五载慢慢恢复不知道要快了多少，到时候不管你想夺回掌教之位，还是想杀了玉霭报仇，这些都不在话下，你觉得如何？玉霭联合坤爷害你落下山崖，武功尽失，你不恨他吗？没了武功，没了地位，连陈宫和穆提婆这等跳梁小丑都敢在你面前蹦跶，你心中当真就一点恨意都没有吗？嗯？难道你不想杀了他们吗？我可以帮你的。 此时正是沈乔心智最为薄弱的时候，他昏昏沉沉，身体上无力反抗，心神也是最容易被人侵入的。燕无师的话还用上了魔音摄心，一遍一遍传入沈乔耳中，直入对方心田，对他的道心造成强烈冲击。沈乔痛苦蹙眉，身体也微微震动，燕无师却没有松手，还将话重复了两遍。若有旁人路过，还当是两人亲密一语，情状暧昧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燕无师的手愈发用力了一些，捏得沈乔的下巴也起了红印，只怕隔天就要淤青。但沈乔的疼痛却不在于此，而在于那一遍遍如魔音贯耳的话，逃不过，避不开，他死死咬住牙关。尽管已经失去意识，但潜意识里似乎总有一条线牢牢捆住他，让他不能张口答应。一旦张口答应，就会开始失去本心。 为什么不答应？只是一句话而已。只要你张口，我什么都为你做到。 不，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。若要做，也该自己去做。 快意恩仇不好吗？想杀谁就杀谁，再说是他们先背叛你的，你没有对不起他们。 沈乔摇了摇头，嘴角已经开始溢出新的鲜血，他脸上的痛苦之色也越来越重。寻常人早已抵受不住这种折磨，可他就是不肯开口。有些人不知世间险恶，而盲目施加善意，最终累人累己；有些人却因看透世间险恶，依旧不改初衷，温柔心软。可人性本恶，果真有人能够百折千回，历尽坎坷而不改本心吗？燕无师轻笑一声，拭去他唇角的血迹，手从他腋下揽过，将整个人都抱起来朝镇内走去。沈乔总觉得自己睡了很久，但昏沉中也不是全无神智，起码耳边有人高声说话，又或者身下车轮陆陆滚动向前行驶时，他还是有一些知觉的。人虽然昏迷，但体内的真气一日也没有停止过运转。习练猪羊策的好处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，他身体的损伤不知不觉一点点得到修复，虽然速度极慢，但等沈乔醒过来时已经没了烦闷欲呕的感觉，只是这些天一直昏睡，醒来之后难免也恍恍惚惚如坠梦中，捧着脑袋浮现迷惘的表情。沈乔打量四周，他发现自己应该身处车厢之内，只是马车停住了，外面也不知是哪里。沈乔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想起他昏迷前正与燕无师交手，那么自己应该就是被燕无师带走了吧。正凝神苦思，车厢的帘子被掀起来的动静传来，沈乔下意识将头侧了过去。 你醒了？ 只这一声就让沈乔浑身毛发都竖了起来。他与燕无师谈不上深交，但对对方的脾性行事总算还是有几分了解的。若不是眼前这人声音不变，气势不变，人还是那个人，沈乔几乎要以为他被鬼上身了。 人人闻之变色，行事乖戾无常，喜欢冷嘲热讽的魔君，几时会用这般温柔入骨的腔调说话？ 燕宗主，出了什么事吗？ 你伤势不轻，昏睡了许多日，所幸体内的朱阳侧真气在起作用，护住了你的心脉，再休养些时日应该就能大好了。我们现在刚进颍州，我找了个客栈住宿。来。 他上前弯腰将沈乔打横抱了起来。沈乔浑身毛骨悚然，恨不得能立马转身就跑。奈何他昏睡多日刚醒过来，浑身乏力，完全没法反抗，只能任由对方施为。燕无师一脸温柔笑意，无视沈乔跟见了鬼似的表情，将人抱进客栈，又一路任人围观。从前厅走到后院，连在前头引路的客栈伙计也频频回望，他却不以为意，依旧如故。 二位郎君，咱这边请。好叫二位郎君知道，别说咱们这间客栈，就是放眼整个颍州城啊，这小院都是最漂亮的。二位请看，这盆景流水比起大户人家的庭院也不差到哪儿去了。若是想赏春景，不必去郊外登高，只在这个院子里就能将咱们颍州城的春景都看遍了。 嗯，的确不错。 伙计舌灿莲花，奈何沈乔看不见，也没法体会他口中形容的漂亮，只是从伙计的态度揣测这庭院的租金约摸不菲。燕无师倒是兴味盎然，不仅没有让伙计闭嘴，由得他从头到尾介绍一遍，偶尔还会点评一两句，更让伙计来了精神，滔滔不绝由头到尾介绍了一遍。他怀里还抱着个成年男子，却居然还有闲庭信步的兴致，也不觉得累。伙计看在眼里，又多了层敬畏。沈乔身体急需休息，睡了这么久刚醒过来不一会儿，精神又觉得有些疲倦，差点没在燕无师怀里睡过去。好容易等到伙计终于知趣走人，燕无师将沈乔抱进寝室，将他放在床边的竹榻上。竹榻上面铺了厚实柔软的羊毛褥子，这一躺下去，沈乔只觉得浑身骨骼无不发出舒服的呻吟。燕无师却没有急着走，反倒在他旁边坐下。 燕宗主这回租的院子只有一间厢房？ 当然不止，不过院子是我租的，我爱坐哪里就坐哪里。你昏睡数日，一路上都是我在照顾你，你不谢谢我，反倒顾左右而言他，这便是玄都山掌教的教养吗？ 那还不是因为你表现太过反常。 正想到这里，对方忽然伸来一只手将他褶皱的领子整理好，沈乔吓了一跳，这下不仅是惊诧，更是惊悚了。他总不至于以为自己一觉醒来燕无师就性情大变了，可对方在打什么算盘，他也愣是没有闹明白。 还请燕宗主别作弄我了。 哎，这怎么能说是作弄呢？不说外头，你知道幻月宗门下有多少弟子希望我这样对他们和颜悦色的？难得我想对一个人好，对方求都求不来呢。 可是沈某在昏睡中无意得罪了燕宗主而不自知，如果是的话，沈某再次给燕宗主赔个不是，还请燕宗主大人大量，不要与一个瞎子计较。 沈乔啊沈乔，别人都说你老实厚道，我看也未必，有哪个老实人会成天用自己是个瞎子的事情来堵住别人的嘴呢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